据南朝鲜韩国广播公司电台报道，新任发展南朝鲜美军司令布鲁格斯12号在板门店出头露面，声称要以更加牢固的韩美同盟为基础来维持强有力的指挥态势，以适应朝鲜半岛状况随时迅速变化。另外，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克莱珀5月4号飞抵南朝鲜，就针对我国挑衅的协调方案进行协商后回国。